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新约约翰福音，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第二章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第二章结束。此次录音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